三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赛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原中国女子冰球队队长、现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王丽诺，请她给我们介绍中国女子冰球的发展史。要知道，咱们的女子冰球曾经距离奥运会铜牌只有一步之遥。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冰球队退役运动员王丽诺。女子冰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冰球非常鼎盛时期的时候呢，发展的也非常好。女冰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的这个设立的项目，就是1892年在安大略呢多伦多呢首次举行了一个女子冰球的锦标赛。之后呢，北美地区呢对于冰球的这个女子的性发展呢还是比较重视的。第一届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是90年，当时我还很小，我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我们中国队是从92年才开始有参加这个第二届的世界锦标赛，开始就有中国队了。之后我们的成绩第一年参加的时候就是15，打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到了日本长野冬奥会呢，女子冰球呢就被列入了正式的冬奥会项目。在那一届呢，女子冰球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第4名，这也是就目前来说冰球项目是最好的成绩。我们也是遥看了我们自己以前的前辈打球，当时长野冬奥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进了国家队，但是进了国家队之后呢还是比较年轻，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以老队员的这个阵容为主，然后呢以老带新的形式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我觉得那个印象特别深刻，也是就女子冰球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点，甚至于当时的比赛场景，我现在我还很能想象得到，而且我还记忆犹新的，就是跟第3名的差距差得非常非常非常短，实际上我们是非常有机会拿那枚铜牌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和晚间8点，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王瑞清医生和大家分享的体感乏力人群如何进行运动干预。 乏力是我们经常能遇到的临床